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我们第二章桌面开发篇就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把话题重新回到架构上。桌面开发篇我们主要涉及的内容如下。对于一位架构师而言，其架构工作的内容可以大体分为两块。一块是基础架构，一块是业务架构。基础架构简单来说就是做技术选型，选择要支持的操作系统，选择编程语言，选择技术框架，选择第三方库，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基础架构方面的工作。基础架构的能力考验的是选择能力，背后靠的是技术前瞻性和判断力，这并不简单。大部分架构师往往更容易把关注点放到业务架构上，但实际上基础架构的影响面更广，选错产生的代价更高。架构师之间的差距更大的是体现在其对待基础架构的态度和能力构建上。真正牛的架构师一定会无比重视团队的技术选型，无比重视基础平台的建设。阿里提倡的大中台、小前台，本质上也是在提倡基础平台建设，以此不断降低业务开发的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业务架构简单来说就是业务系统的分解能力。基础架构其实也是对业务系统的分解，只不过分解出了与业务属性几乎无关的部分，形成领域无关的基础设施。而业务架构更多的是分解领域问题。一旦我们谈业务架构，就避不开领域问题的理解。所谓领域问题，谈的是这个领域的用户群面临的普遍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分析。在第一章，我们已经聊了需求分析，像17架构需求分析上和18架构需求分析下实战案例，这是我们开始业务架构的第一步。没有需求分析就没有业务架构。在业务架构过程中，需求分析至少应该花费三分之一以上的精力。今天我们聊一聊架构的第二步，系统的概要设计，简称系统设计。系统设计简单来说就是对系统进行分解的能力。这个阶段核心要干的事情就是明确子系统的职责边界和接口协议，把整个系统的大框架搭起来。那么怎么分解系统？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分解系统优劣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系统分解方式是好的，什么样的分解方式是糟糕的。最朴素的评判依据是这样两个核心点：功能的使用界面应尽可能符合业务需求对它的自然预期，功能的实现要高内聚，功能与功能之间的耦合尽可能低。在系统软件中有多个层次的组织单元：子系统、模块、类、方法、函数。子系统如何分解模块？模块如何分解到更具体的类或函数？每一层的分解方式都遵循相同的套路，也就是分解系统的方法论。我们先看功能的使用界面。什么是使用界面？对于函数，它的使用界面就是函数原型。下面有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一些文章进行查看。它包含三部分信息：函数名，严谨来说是包含该函数所在的名字空间的函数名全称，比如上例是 package_name.func_name。 输入参数列表，每个参数包含参数名和参数类型。输出结果列表，每个输出结果包含结果名和结果类型。当然很多语言的函数是单返回值，也就是输出结果只有一个，这种情况下输出结果没有名称，只有一个结果类型，也叫返回值类型。对于类，它的使用界面是类的公开属性和方法。下面有一段代码，也可以点击新文章进行查看。它包含以下内容：类型名，严谨来说是包含该类型所在的名字空间的类型名全称，比如上例是 package_name.classname。 公开属性列表，每个属性包含属性名和属性类型。Go 语言对属性的支持比较有限，直接基于类型的成员变量来表达，而一些语言比如 JavaScript 对属性的支持比较高级，允许给某个属性设定 get set 方法，这样就能够做到只读只写可读写三种属性。公开方法列表，方法和函数本质上是一样的，有的只是细节不同，这表现在下面几点：名字空间不同，普通函数的名字空间是 package_name.funcname，而方法的名字空间是 package_name.（原括号 ）星号 class_name.method_name 这种形式。 方法相比函数多了一个概念叫 receiver， 也就是方法所作用的对象。在 Go 语言中 receiver 是显示表达的，但大部分语言中 receiver 是隐藏的，通常名字叫 this 或 self。 对于模块，它的使用界面比较多样，需要看模块类型。典型的模块类型有这样一些：包，一些语言中也叫静态库、动态库。在 Go 语言中有个特殊的名称叫插件，可执行程序。对于包和动态库，这两者都是代码的一种发布形态，只是标准的制定方不同。包一般是由编程语言定义的，对开发者比较友好，而动态库一般是操作系统定义的，可以做到跨语言，但是对开发者往往不太友好。为什么不友好？因为它要定义跨语言的符号定义和类型定义的标准，这意味着它只能取多个编程语言之间的共性部分。对于可执行程序又要分多种情况，最常见的可执行程序有这么几类：网络服务程序、命令行程序、桌面程序。对于网络服务程序，它的使用界面是网络协议，前面我们在画图程序实战4这一讲中也有定义过画图服务端的网络协议，这有一张图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对于命令行程序，它的使用界面包括命令行，包括命令名称、开关列表、参数列表、标准输入、标准输出。对于桌面程序，它的使用界面就是用户的操作方式。桌面程序的界面外观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交互范式，即用户如何完成功能的业务流程的定义。为什么我们需要专门引入产品经理这样的角色来定义产品？正是因为使用界面的重要性。以上这些组织单元都物理上存在，最后我们还剩下一个概念，子系统。在实际开发中并不存在物理的实体与子系统这个概念对应，它只存在于架构设计的文档中。那么怎么理解子系统？子系统是一个逻辑的概念，物理上可能对应一个模块，也可能是多个模块。你可以把子系统理解为一个逻辑上的大模块，这个大模块我们同样会去定义它的使用接口。子系统和模块的对应方式有两种常见的情况，一种情况也是最常见的情况，子系统由一个根模块和若干子模块构成，子系统的使用接口就是根模块的使用接口。另一种情况是子系统由多个相似的模块构成，例如对于 Office 程序来说， IO 子系统由很多相似模块构成，例如 Word 文档读写、 HTML 文档读写、 TXT 文档读写、 PDF 文档读写等等。这些模块往往有统一的使用界面。通过上面对子系统、模块、类、函数的使用界面的解释，你会发现其实它们是有共性的，它们都是在定义完成业务需求的方法，只不过需求满足方式的层次不一样。类和函数是从语言级的函数调用来完成业务的，网络服务程序是通过网络 RPC 请求来完成业务，桌面程序是通过用户交互来完成业务。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很容易明白功能的使用界面应尽可能符合业务需求对它的自然预期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一个程序员的系统分解能力强不强，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都不需要看实现细节，只需要看它定义的模块、类和函数的使用接口。如果存在大量说不清业务意图的函数，或者存在大量职责不清的模块和类，就知道它基本上还处于在搬砖阶段。无论是子系统、模块、类还是函数，都有自己的业务边界，它的职责是否足够单一、足够清晰，使用接口是否足够简单明了，是否自然体现业务需求，这些都体现了架构功力。系统分解的套路中，除了功能自身的使用界面之外，我们还关注功能与功能之间是如何被连接起来的。当然这就涉及了功能的实现。功能实现的基本准则是功能自身代码要高内聚，功能与功能之间要低耦合。什么叫高内聚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功能的代码应该尽可能写在一起，而不是散落在各处。我个人在高内聚这个方向上养成的习惯是，一个功能的代码尽可能单独一个文件，不要和其他功能混在一起。一些小功能的代码可能放在一起，放在同一个文件中，但是中间也会用双斜杠、多个斜杠这样的注释行分割成很多逻辑上的小文件，代表这是一段独立的小功能。代码高内聚的好处是，多大的团队协作都会很顺畅， 代码提交基本上不怎么发生冲突。那什么叫低耦合？简单来说，就是实现某个功能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少，易于构建。功能实现的外部依赖分两种，一种是对业务无关的基础组件依赖，一种是对底层业务模块的依赖。基础组件可能是开源项目，当然也可能来自公司的基础平台部。关于基础组件的依赖，我们核心的关注点是稳定。稳定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组件的成熟度，这个组件已经诞生多久了，使用接口是不是已经不怎么会调整了，功能缺陷是不是已经比较少了。另一方面是组件的持久性，组件的维护者是谁，是不是有足够良好的社区信用，这个项目是不是还很活跃，有多少人在参与其中，为其贡献代码。当然从架构角度，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基础组件的依赖，而是对其他业务模块的依赖，它更符合业务系统分解的本来含义。对底层业务模块的依赖少，耦合低的表现为对底层业务的依赖是通用的，尽量不要出现让底层业务模块专门为我定制接口。依赖的业务接口的个数少，调用频次低，有了系统分解的优劣评判标准。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去做呢？总体来说，系统分解是一个领域性的问题，它依赖你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可用的办法。系统分解首先要从需求归纳出发，用户需求分析清楚很重要，把需求功能点设计的数据操作接口理清楚，并归纳整理，把每个功能都归于某一类，然后把类与类的关系理清楚，做到逻辑上自洽，那么一个基本的系统框架就形成了。在系统的概要设计阶段，我们一般以子系统为维度来阐述系统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对于关键的子系统，我们还会进一步分解它，甚至详细到把该子系统的所有模块的职责和接口都确定下来。但这个阶段，我们的核心意图并不是确定系统完整的模块列表，我们的焦点是整个系统如何被有效地串联起来。如果某个子系统不做进一步的分解，也不会在项目上有什么风险，那么我们并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对其细化。为了降低风险，系统的概要设计阶段也应该有代码产出。这个阶段的代码用意是什么？有两个方面的目的，其一，系统的初始框架代码，也就是说系统的大体架子已经搭建起来了，其二，原型性的代码来验证。一些核心子系统在这个阶段提供了 mock 的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上来我们就关注了全局系统性风险的消除，并且给了每个子系统或模块的负责人一个更具象且确定性的认知。代码即文档，代码是理解一致性更强的文档。本章我们主要探讨的是桌面程序开发，虽然不同桌面应用的业务千差万别，但是桌面本身是一个很确定性的领域，因此会形成自己固有的系统分解的套路。大家已经知道了，桌面程序系统分解的套路就是 MVC 架构。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桌面程序的交互方式不太一样，有基于键盘加鼠标的，有基于触摸屏的，但是它们的框架是非常一致的，都是基于事件分派做输入， GDI 做界面呈现。那么为什么会形成 Model View Controller 架构？我们第一章探讨需求分析时，我们反复强调一点，要分清需求的稳定点和变化点。稳定点是系统的核心能力，而变化点需要做好开放性设计。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业务的核心逻辑是稳定的，除非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导致产品的内在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最底层一般以类和函数的形态来组织业务的核心逻辑，这就是 model 层。但用户交互是一个变化点，大家都是一个画图程序，无论是在 PC 桌面和手机上， model 层是一样的，但是用户交互方式并不一样， view controllers 就有不小的差别。当然 model 层也有自己的变化点，它的变化点在于存储和网络， model 层要考虑持久化，就会和存储打交道，就有自己的 IO 子系统， model 层要考虑互联网化，就要考虑 BS 架构，考虑网络协议。不过无论是存储还是网络，从架构视角来说，变化都是可预期的，存储介质会变，网络技术会变，但是变的只是实现，他们的使用接口并没有变化，这意味着 model 层不只是核心逻辑稳定， IO 和网络子系统也都很稳定，当然这也是把他们归于 model 层的原因。 如果它们是异变的，可能就被从 model 层独立出去了。用户交互这个变化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屏幕尺寸导致的变化，更小的屏幕意味着界面上的信息需要被更高效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则是交互的变化，鼠标交互和触摸屏的多点触摸交互是完全不同的。 View 层主要承担了界面实现的工作，当然这也意味着它也承担了屏幕尺寸这个变化点。 Controller 层主要承担的是交互，具体来说就是响应用户的输入事件，把用户的操作转化为对 Model 层的业务请求。Controller 层有很多 Controller， 这些 Controller 通常各自负责不同的业务功能点，也就是说 Model 层是一个整体，负责的是业务的核心逻辑， View 层也是一个整体，但在不同的屏幕尺寸和平台可能有不同实现，但数量不会太多。而且现在流行所谓的响应式布局，也是鼓励尽可能在不同屏幕尺寸不同平台下共享同一个 View 的实现。Controller 层并不是一个整体，它是以插件化的形式存在，不同 Controller 非常独立。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快速适应交互的变化，比如以创建矩形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例，在 PC 鼠标加键盘的交互方式下，有一个 Rect Creator Controller， 在触摸屏的交互方式可以是一个全新的 Rect Creator Controller。在不同平台下，我们可以初始化不同的 Controller 实力来适应该平台的交互方式。当然，前面在22桌面程序的架构建议一讲中，我们也介绍过 MVC 结构的一些变种，比如 MVP， 主要是 model 的数据更新发出 date change 的事件后，由 controller 负责监听并 update view， 而不是由 view 层响应 date change 的事件并 update view。 这些不同模型的差异其实只是细节的权衡取舍，并不改变实质。第一章基础平台篇，从架构的角度，我们主要是在学习基础架构，我们总体是从学历史的角度来聊，大家也是以听故事的方式为主。但是第二章开始，我们的话题逐步过渡到业务架构，同时也开始引入实战案例画图程序。为什么实战是很重要的？学架构，我个人强调的理念是做中学，首先还是要勤动手，然后配合本专栏去思考和梳理背后的道理，如此方能快速进步。我们不能把架构课学成理论课，计算机科学本身是一门实践科学，架构经验更是一线实战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为了方便大家进一步看清楚架构演变过程，我给画图程序实现了一个所有代码都揉在一起的非 MVC 版本，地址是www.index.htm， 它的功能对应我们26实战一怎么设计一个画图程序这一讲中的最小化的画图程序。这是当时给出的源代码 www-星号，可以看到 V01 版本所有代码包括 HTML 加 JavaScript 总共也就470行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架构实战案例。如果我们进一步减少案例的代码规模的话，可能就不太需要架构思想了。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一个最基础的对比是代码规模。 V26 版本我们分拆了多个文件， Model Dom.js、 View View.js、 Controllers Excel-Menu.js、 Creator-Path.js、 Creator-FreePath.js、 Creator-Rect.js、 总控 Index.htm， 这些文件加起来的代码量大概在580行，比 Ver01 版本多了110行。这说明 MVC 架构的价值并不是给我们降低总代码行数，实际上它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让我们团队协同作战，让工作并行。怎么让工作并行？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功能的时候，做到功能自身代码要高内聚，功能间的依赖要低耦合。 V26 版本我们把功能分拆为6个文件，可以交给6个团队成员来做，平均每个人写100行左右的代码。当然对于总体代码量500行不到的一个程序来说，这多多少少显得有点小题大做，但我们在此之后演进迭代了多个版本，功能越来越复杂，分工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大。除了代码规模外，我们不妨从这样一些点来看，功能的高内聚，某个功能代码被分散在多少地方，功能间的低耦合。当然 V01 版本所有代码都揉在了一起，我们不妨从如何做系统分解的视角来推演 V26 版本用 MVC 架构的意义，怎么减少全局变量，为控件化做好准备。